这种失落感，这种孤独感，就好像傍晚七点钟的时候，你一个人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醒过来，觉得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样。特别是等某一些特定的人发信息过来的时候，但是对方却什么都没有发，就会觉得特别的失落吧。 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慢慢的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绝大多数的事物都是无趣的，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可以牵动我们情绪的东西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抓紧，在对他的情感消退之前，一定要记得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很有可能我们短时间内甚至是长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个这么让我们沉迷的东西了。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东西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当他恨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